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相距再远，我们都在同一片天空下共赏同一轮明月。从小到大，我在姥姥姥爷口中只有一个名字，亮儿。顾名思义，就是拴在身边的意思。小时候，我被送去幼儿园上学早，又经历了一两年的弯路，所以出于怕被那些大一点的小朋友欺负，他们会轮流在家里训练我防身。在那个表达欲过剩又安全感不足的年纪，他们是捧着我长大的人。手绢儿、画片儿、小布丁、花枪、木剑、太极扇、象棋、扑克、小马扎，滴答滴答，三个人一日光景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划走了。那时的公园一点都不枯燥，那时的天空万里无云，那时的耳边只有风声、笑声和鸽子的咕咕声。慢慢的，慢慢的，每次见面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年当中见面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记得有一次无意中称赞姥姥做的烙饼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美食，结果从那以后每次去姥姥家，不论早晚，都会有两张热乎乎的烙饼刚刚出锅，一张等我留下来陪他吃完，一张带回家去告诉我别饿着自己。 学那年，我曾经信誓旦旦地答应姥姥姥爷每天通电话，还一脸轻佻地保证每次通话半小时以上。现在对于自己当时脱口而出的每一个字，却只剩下鄙夷。在每学期寥寥可数的几通电话里，他们对我的嘱咐永远比分享自己的生活多得多。每通电话的末尾总是：怎么一下说了这么久，又耽误你的事情了？不说了不说了，我没什么想说的了，你老爷也没什么想说的，你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挂了啊。接着就是你的忙碌。生活的惯性像一盆温水，而日复一日忙碌的自己就像一只头脑简单的青蛙。长此以往，在还未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也许就被烫死了。上个假期回家，妈妈说姥姥已经买好了墓地。那个时候我才切身感受到所谓如鲠在喉，无语凝噎是个什么滋味。以往种种瞬时映过眼前，胸腔里翻滚起前所未有的波澜，张张嘴却说不出一个字。那是我依稀尚存还感受得到灼热痛感的倒计时时刻。 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一句话说，不管谁离开了你，别忘了你本来就可以一个人生活。可是对于那些从一出生就陪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又要如何迎接一个平和的离别？从小时候起，我们就被告知天是蓝的，但却从没有人来告诉我们天塌下来要怎么做。记得陆明说过，我们相信有下一次，相信永恒，相信天长地久，却忘了生命是一场接一场的离别。过了长亭还有短亭，出了阳关还是阳关。 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每一天不想着你，每一天清早六七点就醒，翻来覆去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里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这一类的话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可以和你说，可是不敢说。你这个年纪是一切向前的，是不愿意回顾的。我们啰里啰嗦地抖出你尿布时代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时代的往事，只会引起你的憎恨。孩子，这些我都很懂的，妈妈也懂的，只是你的一切终身会印在我们的脑海中，随时随地会浮起来，像一幅幅的小品图画，使我们又快乐又惆怅。 很少有的情况。不知今年各处音乐会的成绩如何？李斯特的名奏曲练出了没有？3月18日自己指挥的效果满意还是不满意？1月底曾否特意去美和董事合作？即使忙得定不下心来，但是报道一下具体事总不至于太费力吧。我们这多少年来和你争的主要是书信问题，我们并不苛求，能经常每隔2个月听到你的消息就已经很满足了。我总感觉为日无多，别说聚首，便是和你通讯的乐趣，尤其是读你来信时的快慰，也不知我还能享受多久。 好几班巴士都是从希斯罗机场直达剑桥的车，一个一个从车门钻出来的人却都不是他，伞的遮围太小，雨逐渐打湿了我的鞋和裤脚，寒意使我的手脚冰凉，等候的滋味，多久不曾这样等候一个人了，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等候一辆来自机场的巴士，里头载着自己17岁的孩子，挺幸福。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列车前方到站北京 保定五台山 方正中新乡驻马店新山玉龙衡阳方舟韶关清远广州深圳。 它不是天堂的列车，不能通往极乐， 它不是春运的归途，不能送你回乡， 它亦不是旅行的大巴，不能带你看沿途的河海山川， 可它能借助声音 带你走遍京津禁忌皖赣豫鄂， 带你吃遍川鲁苏浙湘徽粤闽， 江南的如华烟雨， 塞北的白雪皑皑， 西南的沟谷山川， 西北的淡漠孤烟， 北京烤鸭郑州烩面， 西湖醋鱼无为熏鸭， 腊味河蒸东安子鸡， 羊肉泡馍重庆火锅。 这是一场声音的旅行， 这是一场不可辜负的盛宴。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马文龙。 我是乘务长李卓兰。 北京语言大学逛吃逛吃小火车已经整装待发， 我们首先将沿京广铁路行进，始发站北京。 哎，在发车前，我们先在北京城转转吧。 行啊。北京简称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国际大都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哎，停停停停停停，我们可不是带大家走大众行程、看人头攒动的导游，我们可是服务于广大吃喝玩乐爱好者的逛吃逛吃老司机。我们将带大家从东西城胡同走到平谷十六景，从繁华喧嚣走向无声静谧，回归本真京味儿，体验本真的四九城。咱们落脚的第一站就是北京的东城西城。东城西城是老北京的内城的宝区，在这儿最有味道的其实并不是名扬四方的故宫、天安门、鼓楼大街，而是老城区里一条条的胡同巷子，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有它的动人之处。 说起胡同巷子，人人都往南锣走，我们却偏想带着大家往北边逛逛。从南锣鼓巷往北，穿过鼓楼东大街，便是北锣鼓巷了。人潮在这儿翻成 Y 字，只有三三两两的过路行人走走停停。北锣是清静的，没有嘈杂的喧嚣游客，倚在门口的老自行车，路上招呼：“吃了吗您？”这是他最可人的模样。 这会儿正是秋多气爽的晴朗天气，祖祖辈辈生活在胡同巷的老北京们，坐在咖啡馆前的小板凳上，悠悠晒着太阳，一搭一搭的聊着家常。家家户户或有猫，或有狗，似是被闲适的气氛感染，懒洋洋地趴在地上，不追逐，也不吠。金黄的银杏叶静悄悄地落，对面南锣的黄包车大叔长长的吆喝声飘进北边的胡同里，没有人皱眉，也没有人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生活着，是奔忙城市里舒缓的乐章。 茶刚泡好，自行车打着铃，吱呀呀地走远了，可谓是偷得浮生，换任闲。 是呀，歇够了脚，咱们接着往前走，不远处就是杨梅竹斜街。杨梅竹斜街是人间大栅栏和琉璃厂东街的一条胡同，它的风雅曾吸引许多才子，是民国著名的风月之地。当年集娱乐为大成的清明阁仍然矗立于此，标榜着老北京繁华的曾经，也是蔡锷和小凤仙结缘的见证。 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杨梅竹斜街就是一条人走出来的路，经历了清末与民国的风风雨雨，现在这里聚集着各式文创小店，好吃好玩好逛，从始而终的文艺风骨依旧浸润着小巷的空气。 胡同里的新屋与旧屋碰撞出精彩的火花，斑驳的城墙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的风蚀。 下一站我们将抵达河北，那里又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呢？我们下期再会。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简单音符，快乐生活，北林广播音乐经纬，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经纬，我是主播南宁。高一的时候喜欢读张嘉佳，那时候他写花开两朵天各一方，但今天南宁想和大家说的是花开两朵相偎相依。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进入歌曲的翻唱世界，去听一听那些用不同语言和文字诠释的歌曲如何同双生花一般在乐坛相偎相依。翻唱源于上世纪的香港，曾经有音乐人分析起翻唱的由来，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原创跟不上产业发展的步伐。八十年代影视乐均属于黄金巅峰的香港，像谭咏麟和梅艳芳这个级别的歌手一年要出2到3张专辑，想满足产业快速生产的需要，翻唱无疑是一大捷径。被香港娱乐圈尊称为陈太的陈淑芬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说，相对原创，翻唱的性价比要高得很多，尤其对于一些刚成立且资金有限的唱片公司来说，听好了歌曲买过来翻唱能省下不少钱，甚至还能创造出天外有天的惊喜感。这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前奏响起，相信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现在播放的这首《遇见》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孙燕姿演唱，收录于孙燕姿2003年发行的专辑《The Moment》中。如此说来，这首歌已经问世长达15年之久。2003年，《遇见》一经发行便获得 Hit FM 年度百首单曲第一名。2004年获得中国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港台地区歌曲。据悉，《遇见》是孙燕姿为了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献唱，所以歌词中也为电影剧情做了格外的设计。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南宁觉得尽管歌曲发行了很久，但每次听到时总还是会给人带来青春的感觉，这大概就是歌曲艺术的魅力吧。想要传达的感情和信息从来不会随着时间消磨，无论再过10年20年，他还是那首能唱出大家青春时迷茫和小情绪的歌曲。就好像15岁时喜欢过的人，无论再过10年20年，在心里他还是15岁的模样。 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Kiss me goodbye, gone too soon. I didn't give you my heart, can't deny. Hold on, let go, never sure. Only can make. 其实南宁第一次听的《遇见》是2010年， 陈翔参加《快乐男声》时的版本，也不是孙燕姿的原唱。比起孙燕姿女声版的柔美小忧郁，陈翔的版本似乎多了一些清爽和对未来的期许。不过今天要格外向大家推荐的是英文版的翻唱 By My Side， 由作曲人林一峰翻唱。网友曾这样评价说，林一峰的演唱虽然没有那么汹涌的内在情感，也没有孙燕姿那么明显的个人音色，但他依然很好听，很温暖，让人觉得一切云淡风轻。尽管还是会伤感，但我依然无悔。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收录于他们201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中，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主题曲。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时，主唱毛川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主观上愿不愿意接受。如果真正爱一个人，哪怕觉得对方在说谎，也还是会相信。这个观点被写进歌词里，撞进了不少乐迷的耳朵，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夜空中最亮。

到的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南宁在听到前奏的时候还以为是邓紫棋演唱的《后会无期》，但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就是英文版 The End of the World， 来自美国著名的乡村女歌手 Skeet Davis， 早在1963年就开始发行演唱，在当时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歌曲，受到世界各地改编翻唱。但很多音乐人觉得后世所有的翻唱都远不及原唱的魅力。这首歌还受到每日港台各地的翻唱，就连大家熟悉的苏珊大妈也曾经翻唱演绎。据说韩寒其实对这首歌曲早就耳熟能详，但是直到电影开拍才发现旋律相当贴合影片主题，因此决定填词将其改编为中文版。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为了让曲调与影片气质更为融合，整首歌改为纯钢琴伴奏，歌词也始终紧扣告别二字，相聚相离无人能够预测，无一不让人感慨伤怀。人们最怕的向来就是本该与自己并肩而行的人变成了面对的失去，甚至本该珍惜和拥有的却变成了内心解不开的谜。 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